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8月5号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现在德外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西二环天宁寺桥到复兴门桥北南向北方向车多。今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继续关注国内疫情的相关消息。 东京奥运即时报，中国女篮虽败犹荣，乒乓团体齐进决赛。 三地热点方面，2021服贸会举办合作伙伴签约仪式，市场化办会迈入新阶段。 天津市推进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建设条例，9月1号起施行，支持天津港建设零碳码头和低碳港区。 河北自贸区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在曹妃甸片区开业。 文体方面的消息，受疫情影响，国家大剧院等多家演艺单位取消近期部分演出。 国际电讯，东京奥运村首现聚集性感染。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昨天上午，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13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64次会议召开。会议强调，各区要快速反应，将密接者、次密接者的排查管控作为第一责任，以最快的速度落位核查、隔离管控。对封控小区要做好核酸检测、健康监测、服务保障等工作。对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和外卖员、快递员等流动性较大的密接人员，第一时间跟进流调，锁定次密接者纳入管控。对发生病例所在市进京人员加强筛查，做到当日派单、当日排查、当日纳入管控、当日核酸检测，加强集中医学观察点储备，严格规范管理。对防疫一线工作人员要关心关爱，加强个人防护。 会议强调，要坚决堵塞漏洞，全面升级防控措施，守住入境关口，坚持人物同防，严格闭环管理和隔离观察措施，提升两站六站的防控等级，加强远端和进出站的测温扫码，严格工作人员分级分类管理，增设风险人员应急通道，严格进京检查站核验，提高通行效率，升级北京健康宝功能。对风险人员及时弹窗提醒，告知相关防疫要求。公园景区、演出场所、电影院、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体育健身场地等公共场所要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等措施，防止人员扎堆聚集，坚持早发现、早报告，做好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加强文化旅游等窗口单位和交通、医疗、保洁等公共服务岗位人群核酸检测，坚持非必要不举办，原则上取消8月份在京举办的大型会展活动，提前研究外地学生秋季开学返校工作方案，制定校园防疫的加强版措施。 会议强调，针对当前社会面防控意识有所松懈，一些公共场所防疫措施不到位等现象，要加强宣传引导和监督检查，该通报的通报，该查处的查处，对拒不配合或故意隐瞒接触史、密接史的要严肃处理。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全面启动疫情防控应急指挥体系，加强指挥调度和防疫工作力量，24小时值班值守， 市里向出现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区派出工作组，由所联系的市领导带队，加强督战检查。各区一把手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疫情防控上，各区和行业主管部门加大监督监察力度，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查防疫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对防疫不力的要问责，加大防疫新闻报道力度，开好新闻发布会，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提醒市民群众防疫意识的口罩不能摘，当好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北京市第231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8月4号0时到12时，北京市新增3例本土确诊病例，两地升级为中风险地区。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发布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8月4号0时至12时，北京新增3例境外疫情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均为8月1日公布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其中2例为确诊病例亲属，有湖南省张家界市旅行史，1例为确诊病例同航班密切接触者。初步判定上述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50人，其他风险点位的密切接触者正在核实中。 北京将两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本市将昌平区龙泽园街道龙悦园二区、房山区岩村镇乐和家园社区定为中风险地区。截止目前，北京市共有中风险地区2个，全市其他地区均为低风险地区。 庞星火介绍，北京此轮疫情样本与近期南京疫情病毒全基因组高度同源，属于同一传播链。他提醒 市民朋友切实做到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本市已确定中高风险地区及报告确诊病例所在社区街道和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目前仍在境外旅行的人员建议尽早结束行程。 发布会上，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导组副组长齐金丽通报了近日公共场所存在的防控问题。宜家家居王府井大街沿街店铺被点名。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温天武通报，今年以来城管部门共检查3类场所单位 48.3 万家次，主动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隐患 1.8 万起，执法公示问题单位8075家次，并及时督促问题整改到位。 昨天起，天津站、天津西站、天津南站、机场等重点地区及周边开展预防性大规模人群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筛查工作。记者从虹桥区了解到，截至昨天晚上10点，天津西站地区此次核酸检测筛查工作已完成了采样近7000人，检测基地会实时将结果上传，市民可通过健康天津 APP 第一时间了解筛查结果。 同时，西青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在天津南站地区开展筛查工作。相关负责同志表示，截至昨天晚上6点，已经检测4716人，预计采样1.3万人。天津站河东片地区和天津站河北片地区筛查工作同时全面展开。 此外，滨海新区于8月2号到8月3号对天津港港口区域开展筛查工作，截至8月3号晚7点20分，完成全部相关人员采样，共51101人，检测结果全部阴性。 东丽区对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周边人群也进行了大规模核酸检测筛查，截至目前，共计进行了27109人的核酸采样，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河北省石家庄教育局昨天发布了关于暂停校外培训机构线下培训的紧急通知。为做好当前的疫情防控工作，维护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按照相关要求，从今天起，石家庄市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形式的线下培训活动。 记者昨天下午从湖南省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湖南本轮疫情的传播链大部分已查清，基因测序结果表明，湖南省本土病例感染的新冠病毒属于德尔塔变异株，已由中国疾控中心确认与近期江苏省报送的本土病例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高度同源。 据介绍，湖南省本次疫情是由来张家界市的三名外省游客输入。这三名游客通过酒店内共同早餐、旅游中聚集性活动等，将病毒传播给张家界市的本地导游和北京市、成都市等地游客。成都市游客7月24号在常德市一封闭游船上再次传播给众多同乘客。这些游客导游再通过密切接触和聚集性活动引发国内部分省市和湖南省部分市州的传播。 据了解，自今年7月28号湖南省报告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截至8月4号12时，湖南省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5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0例，分布在7个市州、12个县市区，所有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或医学观察。 记者昨天从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上海市疾控中心已经基本完成了8月2号新增的一例本土确诊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基因测序工作。基因测序结果显示，这一病例感染的新冠病毒属于德尔塔变异株，经比对与近期国内多地本土病例基因组无关联，但与境外德尔塔变异株同源性较高。 专家组综合分析研判认为，这一确诊病例的感染来源可以聚焦在因暴露于由境外输入病毒污染的环境引发的感染。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邬京磊表示，这一病例为普通型，目前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病情平稳。 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表示，从和德尔塔毒株正面交锋后积累的一些数据看，德尔塔毒株引发的突破感染病例数比原始毒株引发的突破感染病例数虽有所增加，但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降低德尔塔毒株引起的重症率和死亡率，这说明现有疫情的保护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记者昨天从郑州市新冠肺炎应急处置联合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昨天18点，此轮疫情导致郑州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6例，无症状感染者85例，确诊患者均为轻型和普通型。 据了解，郑州市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已于8月3号全部完成。截至昨天下午4点，郑州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采样人数1118万人，全部完成检测任务。目前，除初期单采单检排查出2名感染者外，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已筛查出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99例。郑州市27区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截至8月4号下午6点，共采样了88.5万人，已检测68.7万人，结果均为阴性。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控制列车满载率，今天开始，北京地铁4号线到大兴线、5号线、6号线等7条地铁线路的37座地铁将根据客流情况适时采取限流措施。 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报道，今天开始，北京地铁公司将根据客流情况，对所辖线路部分车站在早高峰时段适时的采取限流措施，确保疫情期间乘客乘车安全。其中主要涉及5条地铁线路，共20座车站，包括5号线的天通苑北、天通苑、丽水桥、蒲黄榆等6个车站。6号线长营、草房、物资学院路等5个车站，13号线的龙泽、回龙观和霍营站共3站，15号线石门、顺义和凤博站，昌平线的沙河高教园、沙河和朱辛庄站。 此外，京港地铁所辖的2条线路、17座车站也将在高峰时段根据客流情况适时采取限流措施，包括4号线大兴线的天宫苑站、西单站、宣武门站等9座车站，以及14号线的方庄站、大望路站等8座车站。请乘客提前规划好出行，可通过北京地铁官方微博和京港地铁官方微博查看具体信息。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4号通报，8月3号0时至24时，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9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5例，本土病例7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昨天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峰表示，全国疫情呈现多点发生、局部爆发的态势，交通运输部已执行四次熔断，累计暂停438艘船舶的外籍船员在我境内港口换班，国家移民管理局表示暂不签发普通护照等出入境证件。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当前外防输入工作压力持续增大，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司副司长李华强表示，目前在加强公路、水运口岸、出入境运输方面都采取了严格管控，截至8月3号已经执行了4次熔断，累计暂停了18家航运公司、438艘船舶的外籍船员在我境内港口换班。 我们指导各地对国际道路货物运输车辆的驾驶员、进口冷链货物装卸人员等一线岗位采取人员相对固定、轮班制度、集中住宿等举措，避免其与家人和社区人员接触。同时呢，我们会同卫生健康等部门加大对公路、水运口岸出入境运输一线人员的核酸检测的频次、频率。 为了严格口岸边境管理，国家移民管理局边防检查管理司司长刘海涛表示，将在空港口岸对境外航班实施专区检查。 在海港口岸实施非必要不登陆、不登轮、不搭靠的管理措施。在陆地口岸严格执行客停货通的政策，在边境一线保持最高等级的防控。二是呢，严格限制非紧急、非必要的人员跨境流动，从严审批签发公民出入境通行证件，对非必要、非紧急出境事由暂不签发普通护照等出入境证件。 东京奥运， 东京奥运。 东京奥运即时报， 即时报，即时报。 来关注东京奥运会奖牌榜。截至昨晚，美国代表队25金31银23铜，总奖牌数79，居奖牌榜总数第一。中国代表队目前取得32枚金牌、22枚银牌、16枚铜牌，总奖牌数70枚，位列第二。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21银14金18铜，总奖牌数53，位列第三。金牌榜方面，中国代表队32枚金牌，位列第一。 中国军团虽然在昨天的东京奥运会上只收获了一枚银牌，但中国女篮在对阵欧洲冠军塞尔维亚的比赛中打出了风采，虽败犹荣。中国男女乒乓球队也分别打进了男女团体的决赛。 小组赛三连胜出现的中国女篮没能闯过八强战这一关，他们在三节过后领先9分的大好局势下，被经验更丰富的塞尔维亚队在第四节逆转，最终以70比77遗憾落败。但主教练许利民则看到了这支年轻队伍的未来，并且表示有信心这支队伍将来一定会站到奥运会的领奖台上。 在花样游泳赛场，俄罗斯一直拥有统治级的实力，在东京也不例外，延续了包揽花样游泳奥运金牌的历史。31岁的中国组合黄雪辰、孙文燕最终获得了双人项目的银牌。 到了乒乓球赛场，拥有统治级实力的变成了中国队。当天中国男女乒均以3比0击败了各自的对手，轻松晋级男女团体决赛。女队将与东道主日本队争夺冠军，男队的决赛选手是德国队。 同样晋级决赛的还有谷虹，她闯进了女子拳击69公斤级的决赛。此外，奥运冠军钟天使晋级了女子凯琳赛1/4决赛，中国皮划艇队在3个项目中闯进了半决赛。 今天的奥运赛场上将决出25枚金牌，中国队在乒乓球、跳水、男子20公里竞走等项目上有冲金机会。 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团体比赛昨天结束了2场半决赛的争夺，卫冕冠军中国男女队分别以3比0大比分战胜了韩国男队和德国女队晋级决赛。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沈彤的报道。 国乒男队昨天下午以3比0击败了老对手韩国队，连续第4次挺进奥运会乒乓球男团决赛。首场双打，中国队继续派出许昕、马龙的老将组合，结果他们直落3局战胜韩国队的郑荣植、李尚洙，为中国队先下一城。第二场单打，樊振东对阵韩国名将张宇臻，樊振东在连胜2局之后，第3局张宇臻连续搏杀，疯狂反扑，不过最终樊振东还是顶住压力，以16比14 拿下第三局。赛后樊振东认为，赛前就料到对手会展开搏杀，因此在比赛当中准备还是比较充分。 那今天其实到尾局，对于张宇镇这种高质量这种搏杀也好，或者发力也好，自己准备的相对还是比较充分嘛。也包括今天其实张宇镇吃了我很多发球，所以总体来说到最后还是相对比较心定嘛。 第三场单打老将马龙对阵韩国队的李尚洙，结果马龙在2-0领先的情况下遭遇李尚洙的顽强反击，韩国人连扳两局。决胜局马龙在开局落后的情况下经过一次暂停调整了状态，以11-6拿下第五局，为中国队锁定胜局。赛后马龙认为，打好开局是球队取胜的关键。 今天我觉得最主要是能够在开局方面，我们能够特别双打第一场的时候能够拼出来，打出全团队的士气，我觉得对于整场来说，整个团队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 在昨晚进行的另一场半决赛当中，德国队是以3-2力克日本，这样中国队将在明天晚上同德国队争夺本届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团的冠军。 昨天上午，中国女篮在东京奥运会四分之一决赛中不敌塞尔维亚，无缘晋级四强。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8月4号上午，在一场艰难的拉锯战中，中国女篮70-77不敌世界第二的塞尔维亚队，无缘东京奥运会四强，就此结束了东京奥运会的征程。作为欧洲冠军，塞尔维亚队技战术素养高，国际比赛经验丰富，上半场双方始终紧咬比分。半场结束时，中国队只落后2分。第三节比赛，中国队优势逐渐显现，把分差拉大到了9分，进入决胜的第四节。但是末节比赛，中国队突然崩盘，单节只得到12分的同时，也让对手砍下了28分，被塞尔维亚逆转翻盘。赛后，本场比赛得到12分6篮板的李月汝回顾了整场比赛的表现。 属于我们队伍年轻的问题吧，就是因为太年轻，所以起伏很大，这是我们一直面临的问题，是回去以后更加需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真的就是在阶段性的起伏很大，可能这个阶段拿不好，下阶段就跌到低谷，是需要回去解决，回去总结。 对于未来，李月汝也表现出了足够的信心。 收获其实挺大的，因为5年嘛，然后付出挺多的，然后就是一直以为可以有一个好的成绩再回国，然后没想到就是说就止步到这里了，然后明年再来，我们下一届还能再来，我们还年轻。 发布会上，中国女篮主教练许利民对姑娘们的表现给予了肯定。 我觉得大家的表现已经证实他们的表现，已经证实了引起世界的关注，已经证实到了我们所付出和努力所得到的结果，我觉得是非常好。那么今天这场比赛谁败不重要，为什么要说这话谁败不重要，就是我们看似的一场最后结局以失败告终，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奥运会的一个过程，这就是运动生涯，这就是人生。 本届东京奥运会上，年轻的中国女篮先后战胜了波多黎各、澳大利亚和比利时，小组赛3连胜晋级8强，充分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与风采。 昨天东京奥运会花样游泳双人自由自选决赛，中国组合黄雪辰、孙文燕出战，最终获得了银牌，总成绩再次刷新历史。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金泽的报道。 96.900分，8月4号东京奥运会花样游泳双人自由自选决赛，中国选手黄雪辰搭档孙文燕以花游主题青蛇拿到了96.00分的高分，最终中国组合连续2届奥运会摘银，而总成绩刷新了历史。对于两名老将来说，他们没有留下遗憾。黄雪辰说， 就是当然也希望目标能再往上一点，能拿到金牌也是很希望的了，但是怎么说呢，裁判也给予我们肯定吧，因为从分数上来说其实已经比以前高了，就对于我自己来说其实还是很知足的。 黄雪辰是第4次参加奥运会，孙文燕则是第3次参加。对于老将来说，站在东京奥运会的舞台上是最终的结果，而为了东京奥运会备战的过程才是让他们记忆深刻的。准妈妈黄雪辰生产之后体重一度飙升60斤，为了减重，她只在上午喝口水。她开玩笑说，难受的时候蒸桑拿的水也想喝。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除了节食之外，还要大强度训练，大强度训练之外还要再蒸桑拿，就这个情况下你还不能有任何摄入，然后就这个情况下不能沾水， 真的难受，就有时候你洗澡水你都想喝，就真的是这种感受，你们可能暂时体会不到。 就一天最高减过4公斤。 啊、嗯，那个时候就是一天也正好就是啥都不喝，就早上吃了顿早饭，然后就也没到12点，就8、9点就开始就不能进食了。 两位姑娘的坚持令人动容，但是孙文燕则认为她和黄雨辰的这班岗已经站好了。 做了我们该做的，因为我想不管是我们也好，还是之前的国家队的队员，从还是中国花泳的，我们教练也是第一批的花泳的队员，所以说从他们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在为花泳做贡献。 昨天，中国拳击选手谷红在半决赛胜出，晋级东京奥运会女子拳击69公斤级决赛。决赛将于8月7号下午举行，对手为赛事头号种子土耳其队苏梅内利。 昨天，东京奥运会田径赛场又见了破世纪纪录的夺冠神迹。美国女子400米栏名将麦克劳林完成了这一壮举。当天，中国小将郑妮娜丽亮相了女子7项全能，成绩暂列第10。 昨天是奥运会田径项目第6个比赛日，男子10项全能和女子7项全能亮相赛场。中国选手郑妮娜丽表现不俗，在比完100米栏、跳高、200米等4项后，郑妮娜丽以3754分暂列第10位，并在100米栏中跑出了13秒27的个人最好成绩。 今天，男女4x100米接力将亮相田径场，苏炳添、葛曼棋将分别率领中国男女接力队亮相。男子20公里竞走将在札幌开赛，中国队将向奖牌发起冲击。 昨天，东京奥运会滑板比赛在有名城市运动公园继续进行。在女子碗池的比赛中，东道主选手四十祝英夺得金牌，中国选手张欣名列第15。请听记者李维的报道。 由于没有观众，东京奥运会的滑板比赛少了该有的气氛，参赛运动员们也并不太兴奋。而中国选手张欣在身体不佳的情况下，只能勉强完成了比赛，最终15名的成绩让他并不满意。 第一轮泄露的时候，中间有一个稍微有点卡了一下，然后速度就不够了，然后就泄露会稍微有点就是错乱。第二轮的话，最后到时间还有点剩，就是没有把它完全利用下来，然后第三呢就尽量就是能够稍微提点分的。对，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张欣只给自己打了7分。其实张欣能够来到东京就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他在今年6月初才正式获得了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而在2019年巴西公开赛赛前的训练中，张欣在摔倒时造成了脑震荡。 在巴西一场奥运积分赛，当时是还没有开始比赛，然后在热身的时候摔了，但是我自己是不太记得怎么摔的，醒来就在医院了。对，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场受伤光恢复就有2个月的时间，而且让他没有能够在巴西获得奥运积分。好在后面的积分赛他表现出色，最终拿到了奥运门票。 当时少一场比赛，其实赛后的话我还是就是非常遗憾的吧。对，就尽量要在之后的积分赛上更加的努力，才能够拿到奥运资格。对， 作为欧美和日本选手成绩出众的项目，张欣曾经在上届亚运会上为中国队拼下一枚铜牌。作为和曾文慧一起站在奥运会上中国滑板的第一人，他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选手可以站在奥运会的舞台。 攀岩女子项目昨天迎来奥运首秀，20岁的中国选手宋艺玲在速度赛中发挥稳定，但再次触发肩伤，导致抱石赛和难度赛成绩不佳，排名第12，无缘决赛。斯洛文尼亚选手加恩·布莱特排名第1晋级。 攀岩是本届奥运新增项目，设男女两块全能金牌，选手需参加速度、攀石、难度3项比赛，3项排名数字相乘得到的总积分，总积分越低排名越靠前。 至此，中国选手在本届奥运会攀岩项目的比赛全部结束。主教练赵雷认为，虽然宋艺玲和21岁的男子选手潘于飞均遗憾无缘决赛，但是他们已经发挥了自己的水平，并表示以后还要多积累比赛经验，开阔视野。中国攀岩队也将继续备战杭州亚运会和巴黎奥运会。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妈， 喂， 最近身体挺好吧？ 我在北京。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 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京津冀名嘴说奥运。 奥运会上各位选手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离不开他们背后日复一日的努力付出，其中每个项目其实都有他们无数次练习所练就的绝活，那掌握这个绝活绝非是一朝一夕。那今天的京津冀名嘴说奥运，我们来听天津体育台主持人张悦来聊聊关于奥运会运动员的那些绝活。 在正式开始这期的奥运话题之前，我啊跟大伙儿聊聊我曾经特别难忘的一段经历。这可不是小学生作文一件难忘的事儿啊，哎，这肯定还得跟体育相关。我们天津早点呢，除了煎饼果子，馄饨也特别火。我小时候住的老城区呢，馄饨摊倍儿多，一碗1.2元，加鸡蛋5毛，一起算下来是1.7元一碗。有一家馄饨摊一碗还是1.2元，但一个鸡蛋不是5毛了，8毛。这加起来就2块钱呢，别看价钱比同行要多，但还就属人家最火，经常排队，甚至呢，有的顾客还专门得加俩鸡蛋。真正不一样的是嘛呢？是这个加鸡蛋的手法。那家最火的馄饨摊老板娘有一手绝活，蛋清是蛋清，蛋黄是蛋黄。这蛋黄呢，是保持荷包蛋的这个形态，蛋清却能很均匀的打散在馄饨汤里。也就是说呢，您了买一个鸡蛋，能享受到2种不同的鸡蛋口感，那卖的肯定就得比别家贵了呀。值钱就值钱在这手艺上，听着可能挺简单，实际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我妈妈、我奶奶、我姥姥，我们全家啊，会做饭的我全都给喝腾起来了。试了一个多星期，嗨，结果怎么着？没一次成功的。这个手法还就人家独有，哪怕是理论学会了，其实操作起来是非常有难度的。讲那么个小故事，一来是跟大伙儿分享我童年的一段回忆，二来是想说嘛呢，这绝活的重要性。哪怕原材料都一样，哪怕地点环境一切的客观要素完全相同，只要你愿意钻研，只要你肯下功夫创新，那一定能比别人干得好。这不就能联系到奥运的主题了吗？餐饮如此，体育也如此呀。但凡那些几十年如一日，成绩始终特别稳定特别突出的队伍，都得有自己绝活。号称梦之队的中国举重还有中国跳水，这一届东京奥运会啊，举重和跳水那绝对大放异彩，截至目前合力贡献了超过10枚金牌。真单单把举重跳水拿出来，金牌和奖牌总数也能顺利跻身排名前10了。那他们的绝活在哪儿呢？简单来说吧，举重的秘诀就在于呼吸。同样力量的人，你能举起这个重量，他为嘛就举不起来呢？很大一点原因在于对于呼吸的调节和节奏的把控。这武侠小说里， 果敬他为嘛能练降龙十八掌？果敬人家基础打得好。那果敬的基本功是嘛呢？他学了全真派的吐纳功夫啊，也就是如何呼吸。艺术啊是源于生活的，现实世界里他没有亢龙有悔，但却有类似的吐纳技巧，呼吸。举杠铃是一套非常复杂的技术动作，身体各个部位的角度是经常变化的，所以呢，不同的角度得采取不同的呼吸方式。一吸一呼看似很微小，实则影响很重大。中国举重队就是反复摸索，总结出了最科学的呼吸技巧，所以大力士们才能一次次超越对手，超越记录。跳水队的秘诀就在于压水花。这里啊，得给我的搭档思农小姐姐点赞。别看人家不是专门的体育人，观察非常的细致，他就发现了啊，这跳水运动员入水的时候，双手他都是外翻的。哎，双手外翻不是下意识的动作，而是千锤百炼反复实践之后的最合理的基础动作。双手外翻，掌心还得向下，掌心尽可能跟水面保持平行。按照咱一般人理解，这不就是手掌啪拍水上了吗？不对啊，不是那么回事儿。按照这个力学的说法，这个动作是能让鞋身角度变小，角度越小，溅起的水花高度也就越小，压水花这动作就越成功。所以呢，中国运动员包括很多借鉴中国训练模式的国外选手，现在都靠这种技术提升自己的分数。创新也好，钻研也罢，这个过程中呢，人积极性是最重要的。馄饨摊的老板娘后来告诉我，之所以摸索出了这个打鸡蛋的法儿，是因为他想让自己的孩子吃到口感更好更有营养的鸡蛋，母爱是他的原动力。而中国体育呢，反复的业务钻研，不断的技术革新，升国旗奏国歌，拿更多的世界冠军，从默默无闻到统治领奖台，从超越对手到超越项目极限，以举重和跳水为代表的中国梦之队，虽然现在是一骑绝尘，却依然精益求精。无论您是卖早点还是您是练体育的，行业虽然不同，但都是社会化分工的组成部分。借这个机会呢，咱啊也向每一个热爱本职工作、拥有工匠精神的劳动者们致敬，感谢。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昨天举办，首都会展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全球合作伙伴协议，和中国电子学会、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签署了论坛会议铂金级合作协议。本次签约标志着服贸会市场化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天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会议近日审议通过了天津市推进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建设条例，从今年9月1号起实行。天津市人大常委、财经预算工委综合处处长郭霞说，条例以立法形式对智慧创新、绿色安全、航运服务体系等方面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对加快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条例内容包括总则、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创新发展、安全绿色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体系建设、航运营商环境建设等。 昨天，河北自贸区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开业仪式在曹妃甸片区举行。据了解，河北自贸区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由河北省供销合作社出资成立，主营大宗商品现货电子交易服务，并提供网上销售、现货交易服务及现货交收、仓储物流、资金结算、业务咨询及信息发布、供应链金融等服务，是一家集信息平台、商品检验、仓储物流、资金融通、电子商务为一体的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平台。据了解，下一步，河北自贸区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将对标国际国内前沿交易中心，努力把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发展成新型国际性大宗商品市场网络体系。 北京市住建委昨天发布了关于加强城镇国有土地上依法建造住宅维修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对住宅维修责任的界定，分保维修期内和保修期外，其中实施物业服务管理的住宅，物业服务合同内的维修事项由物业公司承担，物业服务合同外的维修事项由业主个人承担，物业公司要对收费维修项目进行公示。 意见也提到， 对于产权单位已灭失且无物业管理的住宅和无物业管理的回迁房，个人专有部分的维修由业主承担，共用部位和公共设施设备的维修由所涉及的全体业主承担。街道乡镇或社区应协调属地社会企业提供有偿维修服务，同时尽快组织召开业主大会，选聘物业公司。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新发地市场了解到，昨天蔬菜加权平均价为 1.26 元每斤，相对前几天有小幅升高，其中豆角类价格略有下降，土豆、胡萝卜、葱头、冬瓜等品种价格稳定。 蔬菜平均价持续走高，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叶菜类价格上涨，带动蔬菜整体攀升。其次，现在蔬菜主要来源于北京周边和北京以北地区，而张家口地区出现极端天气，部分蔬菜产地受灾。第三，目前处于过渡期的蔬菜遇到断崖，比如大白菜。张家口的早白菜受到冰雹的冲击，晚白菜还没有成熟，商户不得不从内蒙地区调菜，成本增加，菜价也就跟着涨起来了。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水利部昨天发布的汛情通报显示，台风卢碧预计将于今天中午前后在广东陆丰到福建晋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国南方一些地区将有暴雨，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根据汛情提示，从今天到7号，受台风卢碧影响，预计华南中部东部、江南东部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部和西部沿海、福建东部南部、浙江东部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水利部在部署台风卢碧降雨防范工作时强调，水利系统要密切监视台风卢碧发展动向，强化监测预报预警，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并且水库原则上空库运行，全力防范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及时转移山洪易发区、低洼易淹地段等危险区域人员，确保群众生命安全。目前水利部已派工作组赴广东，指导地方做好台风降雨防范工作。 从今年6月开始，吉林省开展乡村人才高级职称评审，设立乡村振兴农经师、乡村振兴农艺师等职称专业，从农业合作社、返乡创业农民工等群体中遴选，最终300名来自农村的土专家田秀才获得了乡村人才高级职称，高级职称相当于大学里的副教授。 在这次评审和选拔中，吉林省突破以往的学历、论文、身份、年龄等评价门槛，重点看能否带领技艺传承、带强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富的综合能力，树立乡土人才培养的风向标。此外，吉林省建立长效机制，在技术服务、项目合作、银行贷款、产品推介、财政扶持等方面，给予这些土专家、田秀才政策倾斜。 吉林省人社厅专家王一民说，乡村要振兴，必须要有一批有技术、善经营、懂政策、会管理的职业农民担当主力军，通过选拔乡村人才，让他们站起来、用起来、留下来，更好地承担乡村振兴责任，带动群众致富发展。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根据昨天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提出的明确要求，原则上取消8月份在京举办的大型会展活动。据了解，8月大型会展活动包括原定8月6号到8号举办的2021世界 5G 大会，原定8月18号到22号举办的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世界 5G 大会组委会已发布延期举办通知。 按照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要求，为保障广大观众的健康与安全，经与相关演出方协商，国家大剧院近期取消部分演出和活动。活动购票观众可于即日起至2021年12月31号在原购票渠道、原购票地点 地点办理退票事宜。在大剧院官网及微信购票的观众无需任何操作，票款将退回原支付账户。通过大剧院票台或电话购票的观众可在线登记退票申请，具体取消演出场次大家可以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或者微信公众号进行查找。 为全力配合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原定于八月在国家话剧院剧场上演的《小兵张嘎幻想曲》《春潮》《红马甲》《微光》《冰雪精英》等剧目暂停线下演出。其中第六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部分作品将加入本届邀请展线上展演，发布在央视频平台，供观众免费观摩。 北京市京剧院刚刚发布公告称，按照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关要求，为保障广大观众的健康与安全，北京市京剧院研究决定，2021年8月4号到8月15号，在长安大戏院、吉祥大戏院、密云大剧院、大兴区文化活动服务中心和北京大兴剧院的苏小妹、碧波仙子、生死根、三打桃三春、乌子胥、杨家将、乾坤福寿镜、春草闯堂、穆桂英挂帅、星汉图等十余场演出取消或延期。已购票观众即日起可在原购票渠道、原购票地点办理退票事宜。 北京保利剧院也发布通知，原定于2021年8月12号到14号、8月20号到21号上演的话剧《无人生还》及《解忧杂货店》演出取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发布公告，原定于8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博宫灯》《神探艾小坡》《你是演奏家》《超级金背骨》《熊猫秘境》等演出将延期或取消，购票观众可以通过各种线上方式退票，无需前往天桥艺术中心现场。 同时，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工作需要，为减少人员流动和聚集给疫情防控带来的风险，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自2021年8月4号起对公众暂停开放参观。天桥艺术馆《寻喵启示》展览正常开展，观众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凭展览票入场参观。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世界卫生组织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时44分，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54万8167例，达到1亿9946万6211例，死亡病例增加8430例，达到424万4541例。 日本东京奥组委4号通报，奥运会相关人员新冠确诊病例新增29例，累计327例。新增病例包括希腊花样游泳队四名运动员及一名工作人员，这是奥运会首次出现的聚集性感染事件。 东京奥组委7月1号起每天发布奥运相关确诊人员数据，截止4号上午，累计确诊病例327例，其中运动员28人，不计入运动员，确诊患者中近三分之二是日本居民。按照东京奥组委要求，运动员每天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每四天检测一次，目前检测阳性率为 0.02%。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日本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自7月30号以来连续过万，眼下日本共有东京都等六地处于防疫紧急状态，定于本月31号结束。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提高新冠患者住院门槛的指导性政策刚发布两天就引发争议，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和公明党4号要求撤回。按照新政策，各地医院收治新冠患者应仅限于重症患者或重症风险较高人群，对中轻症患者则建议居家疗养。在野党批评这是在抛弃感染者。自民党4号召开会议，决定要求政府撤回限制新冠患者住院条件的政策。 东京都4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达4166例，刷新了7月31号创下的日增病例数最高纪录。东京都自7月12号第四次进入疫情紧急状态，但三周以来疫情紧张程度有增无减。监义委4号重申，力争8月底前让全国四成以上人口完成新冠疫苗接种，比先前设定的目标有所提前。 印度东部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班纳吉4号说，该邦近日因暴雨引发的洪灾已造成16人死亡，数十万农民失去生计，房屋、道路、桥梁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受损严重。据印度媒体报道，西孟加拉邦近日连降暴雨，导致河流和水坝水位上升，6个地区被洪水淹没，近25万人被迫撤离。 印度总理莫迪当天承诺，印度中央政府将向灾区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并宣布向洪灾遇难者的家属提供经济补助。印度每年六月到九月是季风雨季，雷电暴雨天气频发，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经常发生。 国际学术期刊《全球变化生物学》3号发表的研究文章说，由于海冰融化迅速，绝大部分帝企鹅种群到2100年可能会消失。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企鹅生态学家杰努夫里尔等研究人员判断，如果海冰继续以目前速度融化，大约 70% 的帝企鹅种群可能到2050年就会消亡，此后再过50年 98% 的帝企鹅种群可能消失。帝企鹅是现存体型最大的企鹅，全球现有27万至28万对帝企鹅夫妇。 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24集，江金玉由火到冰的人生转型。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江金玉是2020年北京市劳动模范，曾经她是首钢的一名天车女工，现在她是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区讲解员。她顺应环境的改变，迎难而上，完成了职业的转型，用自己的方式陪伴着首钢园区，传承着首钢精神，传递着冬奥文化。 我是党员江金玉，我从首钢工人转型为冬奥讲解员，我的形象在奥组委面前代表首钢，在参观者面前代表北京，在外国人面前代表中国。 欢迎光临首钢冬奥组委办公区，我叫江金玉，是来自首钢的一名转型职工，很荣幸为大家做讲解服务。 七月的一个下午，江金玉在冬奥组委办公区接待了一批来自欧洲的参观者。当天石景山区下了一场大雨，江金玉把参观路线安排得很周到，既迁就了参观者的时间，也避免了让他们淋雨。参观结束的时候，一位俄罗斯参观者特意找到了江金玉。 克罗斯是我好朋友，克罗斯是法语名字，对。 啊，是的，我为他服务过。 他说很好的，对，我们也是觉得他很好，介绍以前的工厂和新的想法，新的技术，非常有意思。 讲解过程中，一些钢铁设备和生产的专业词汇难住了翻译，但是却没有难倒有所准备的江金玉。江金玉提示道：“ 我说 material 就可以了。 对，还有挺多具体的一些名称，比如说那个机器。 白色的衬衫，黑色的职业半裙和一双黑色高跟鞋。”面带微笑的江金玉总能够从容地站在参观者面前。十几年前在首钢做工人，穿着宽大的工作服和大头鞋的江金玉不会想到，在同一片场地，他的职业会有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是天车工，高空作业，叫调试起重机司机驾驶员。首钢是重工业企业，我们这个天车是必不可少的辅助的工具，一些大件了人抬不起来的，我们都要用天车。设备设施高的地方，我们就要用天车给它雕装上去。 为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顺利举办，还首都一片蓝天，也为了服从城市发展空间布局需要，首钢启动了史无前例的钢铁大搬迁。2010年首钢三号高炉最后停产，江金玉成了留守工人，一晃就是六年。这段时间让他特别焦虑和迷茫。 从10年到16年这期间，几乎就是也不学习，人也在闲置，就是那种状态，记忆力急剧下降，就特别不好。 2016年，领导找到江金玉，推荐他到北京冬奥组委做冬奥讲解员。 对讲解工作和冬奥知识都不太了解的江金玉懵了。江金玉第一次发现，成为讲解员，连走路的仪态都变成了一门学问。 我来了之后，我接受的第一次培训是跟那些讲解员们去学习，然后人家说你得从走步练起，我说走步还要练啊，然后他说你得双手自然摆动往前走，走直线，然后身子不能歪。那好吧，我说那我走一个您看看，就不会走了，这俩手老是一顺。 江金玉被大家称为问不倒的讲解员，从知之甚少到问不倒的中间，江金玉付出了很多努力。 来到这儿的时候吧，我呢就开始了我自己讲解的这份工作，从零开始，不会用手机，不会用电脑，记性特别不好，你什么样的问题都可能会面临的，所以你就是尽可能的在没有参观的时候各种的去学习，去问奥组委的这相关体育部啊等等，不断的去学习，然后学回来自己总结，把这些都弄成电子版的，有电子版的，有本儿。 2020年11月，站在讲解员位置上的江金玉左胸口多了一枚党徽，虽然一直在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是正式成为党员之后，江金玉觉得自己在讲解工作中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强了。 都已经是党员了，应该更有先进性，你跟普通的同事，跟其他同事，你不能说去比啊，去怎么样，你应该变得更优秀，更进步。你的先进性体现在哪儿啊？就是体现在对工作上的兢兢业业，点点滴滴。现在内心里还是觉得作为一名党员挺光荣的，也切实的感受到这种党员的使命和责任，让大家感受这个首钢党员给大家带来的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参观氛围。 江金玉说，成为冬奥讲解员，自己的整个人从内而外的发生了改变。儿子田硕是最直接的见证者。 当时包括现在他一直在学英语，比当时更注重自己的形象，不管是我妈还是其他宣讲员，他们在赴冬奥的过程之中都有过不少的艰苦和历练，也是在我妈妈的鼓励下、支持下，我也参加了冬奥志愿者的报名和选拔。 北京冬奥会会有结束的一天，北京冬奥组委也会有完成使命的一天，但是江金玉还是希望自己能够一直陪伴着首钢员，以共产党员的责任和担当继续去传承首钢精神，传递冬奥文化。 这种经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遇到吧，所以说其实挺珍惜这种转型这种机会，二次就业了等于是。当然了，我挺喜欢我这份工作，而且我也更希望通过我自己积累的这种宝贵经验能够传承和发扬首钢精神。 以上节目由体育广播记者徐真采制。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李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我是李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6.6 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步化发展。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